视上空最美的声音，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今天是2017年7月5日，星期三，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国内资讯。中国新闻网消息，三日，北京市住建委表示，今后5年，北京将继续加大租赁房的供应，计划供地1300公顷，建设保障性住房50000套，并主要通过集体建设用地安排。有媒体报道称，贾跃亭夫妇存款及乐视旗下的几家公司已被冻结，数额为12.37亿元。根据法庭文件，6月26日，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川北支行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法院之后裁定冻结12.37亿元相关财产。陕西省今年全面实现跨省就医直接结算，将实现多元复合式的医保支付方式，全省医疗费用平均增幅控制在10%以内。武警呼伦贝尔森林支队三日午间的消息，目前由内蒙古国境内延续持续蔓延中国呼伦贝尔中蒙边境区的大火仍未熄灭，蒙古国火灾仍在持续蔓延中。武警森林部队271名官兵正在实施扑打以及清理看守，点烧于一体的堵截方式堵截火头。这里是新闻整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清风袭来，树叶摇曳的流光里，有一棵树对另一棵树的告白。时针游移，记忆里的夏天总与当下在同一刻度重叠。在夏天，我穿过大街小巷，车水马龙。在夏天，我听见人声鼎沸，万物欢腾。我在夏天，我爱夏天。这里是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一个人的时光，你会选择怎样度过？是看一部电影，读一本小说，还是在想念一个人？亦或者干脆什么都不做，只想听听歌，享受片刻的宁静？这个世界太嘈杂，来这里把心慢慢静下来，经常音乐吧，你的品味之选。 嘿，各位，每天的这个时间又和你准时准点的相约在电波当中，我是节奏永不停歇的夏天，谁听谁皮肤白，谁听谁不堵车。今天第一首歌来自李坤宇，叫做《守护爱情》。音乐呢是沙漠当中一缕凉风，音乐是干旱当中的一滴雨水，音乐能够唤醒人内心深处的感情。让我们一起来听到李坤宇带来的《守护爱情》。 谁打破沉寂，看个人问题，想看最近的天气，别人的泪滴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被酒杯稀释稀都像没关系。谁害怕孤单，谁愿意成家，谈情绪感想总怪最近比较忙，自己的晚餐一身孤单不如不想，你对你我还我独自看月亮，越倔强想，越想越乱，越伤感，演了演戏了灯还是一样，无敌大师是在海的歌谣，他的泪在哪，二次元的 问题，想看自己的天体，别人的泪滴，事不关己，高高发起，被酒杯稀释起，都像没关系。谁害怕孤单？谁愿意逞强？敢进去敢想，总怪自己比较忙。自己的晚餐，路线不单不如不长。你归你，我还我，独自看月亮。夜越长想，越想越乱，越伤感。演了演，熄了灯，还是一样。无力大师许的寒冷的夜，残烈在那。二次轮的夜，又送了多少吗？以前的那是否那只阿妈，只看这个呀。那了威海村街哈尼嘎。二次人的脸，一二三的都打包，一千人的希望那是安娜，几个准的呀，那都为爱尊爵哈尼卡，无力大师是一个哈尼的呀，别的呢，二次人的脸，一二三的都打包，一千人的希望那是安娜，几个准的呀。 说对不起我，现在说对不起有什么用？你给的理由我都懂，因为我也曾经用过。难不难？不要说都是你的错。现在说我的好有什么用？我了解你想要的自由，所以我放开手让你走。 适合那个。

对于那些平时最大愿望就是睡懒觉的人来讲，一旦放假，补觉成为了他们唯一想做的事。不过呢，补觉补过头会打扰生理时钟，反而呢容易让人头晕没精神。建议假期实在想补觉，可以晚起一到两个小时，或者在中午的12点到1点之间来补觉。睡前洗个澡或者泡泡脚，都能够帮助你有一个非常完美的睡眠。 我们总有好多话，什么事都可以讲。我的爱情比你早，却一直放在心上。后来你们之间的变化，我不想再多说话。经过了相遇和挣扎，我还是无法将它放下。那是多久后的事了？有一天你突然问我，在那个时候是否也爱着他。我也很想他，我们都一样，在他的身上曾找到翅膀。只是那时的他，是因为你他开始飞翔。我也很想他，在某个地方我少了尴尬，你少了肩膀，而下的还是那么短，思念却很长。那是我们总 的嘴角，我的寂寞谁知道？像条船

享受片刻的宁静。这个世界太嘈杂，来这里把心慢慢静下来，经常音乐吧，你的品味之选。 欢迎回来，继续用好音乐来陪伴你。很多人都记得唱遍大街小巷的对面女孩看过来以及桃花朵朵开，这都是阿牛的非常重要的作品。但是对于阿牛来说呢，天天天天说爱你这张专辑也是有很大的意义的。阿牛自己也说，这张专辑对于我的心情就像是十年前发第一张专辑一样，都像是音乐和生命当中的一个里程碑。一起来听到阿牛带来天天天天说爱你。啦啦啦 从简讯给你，你说你住的城市在下雨，你突然问我爱你到底怎么说，啊古琴大发的梦、哦、吉隆坡天天的天气，天天盼呀盼呀不到一场雨，我也是盼呀盼呀却见不到你，啊古琴想起此时此刻你藏在我心底，秋天冬天下雨或天晴，把情的发芽这雨，你伴着天气，感觉这样我和你的靠近，到底多远才算是距离？我们明明心贴在一起，紧握的你，记得要想起，此时此刻你就在我心里，秋天冬天下雨或天晴。简讯给你，吉隆坡终于下了一场雨，我还是盼呀盼呀却见不到你，啊古琴哒哒哒木，啊古琴哒哒哒木， 啊一朵美丽的茉莉花，可惜。 出的美丽，爱又真的好可惜，该焦点就认识你。

默的声音，仿佛就是最好的证明。就让我再说一次 I love you。 三，听众有情。

一定是最美的那一句。 我在夏天，我爱夏天。这里是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生活与梦想是始终的幸福能量，听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音乐世界品味1033，我们都爱听呀。 褪去了当年的幼稚和清新，成长成了一个肌肉的性感男人。一起来听到 Aero Cold， 来自 Nick Jonas。 I'm your area I tell you what you know So many places this could go I'm for the beauty Baby it's burning to go Every time I have a drink or two had a drink or two. I'm getting bad for you. And I don't wanna do it, but I don't. I'm sick of bringing up. 夏天，忧伤并没有好一些，开车行驶在公路几无边，有离开自己的感觉，唱不完 完一首歌，疲倦还剩下黑眼圈，感情的世界伤害在所难免，黄昏在泪中要黑脸，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困难中有种连日作甚的错觉，黄昏的地平线画出一句离别，爱曾进入永远，依然记得从你眼中滑落的泪，伤心欲绝，混乱中的中热泪，沙伤的错觉，黄昏的地平线，一段似乎喜悦，相爱已经幻灭。一首歌，疲倦还剩下黑眼圈，感情的世界伤害在所难免，黄昏在泪中要黑脸，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昏暗中有种连日作甚的错觉，黄昏的地平线画出一句离别，爱情进入永别，依然记得从你眼中滑落的泪，伤心欲绝，混乱中有种热泪烧伤的错觉，黄昏的地平线，一段似乎熄灭，相爱已经幻灭。 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生活不总是忙碌，偶尔也要给身心做一次有氧呼吸，开车半小时到这座城市的郊外，和亲朋挚友享受健康休闲的田园乐趣，在蒋福山自然保护区与神奇的大自然拥抱，在灵山漫步闲游，和朋友畅谈，释怀惊喜，在考老山盆地追寻这个生态盆地的美丽传说，品味1033城市盛况最美的声音， 新闻整点听，